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1:01，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那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那今天呢，我们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节目啊，跟所有我们华语榜的 DJ 们一同在这里来揭晓我们第18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获奖名单。前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揭晓的都是这个关于歌手的奖项以及新人奖的归属。那么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最受欢迎的对唱歌曲。对唱歌曲的获得者是容祖儿和 Twins 所带来的《全副武装》。那再次提到这个容祖儿和 Twins 呢，我们要说一下 Twins 今年呢也获得了最佳最受欢迎组合奖，而同时获奖呢还有 SNH48 以及 TFBOYS。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就好人输才是王道，啦啦啦啦啦啦，统统都删。 人来。战场还有一个三寸的倔强，还有什么你不可以忘？爱你让你不断的痴狂，一年天晴落一年天堂，你不需要提醒怎么唱，你太依赖的心理紧张早已变成那些迷你霜，有些青春在经历的长还没埋藏着一起迷惘，至少我唱遍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五月天在今年发表的超燃单曲 I Will Carry You。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受欢迎乐队的获得者分别是五月天、 Dear Jean 以及831。那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呢，同样是重磅大奖最佳专辑奖，三位获得者呢，其中两位都是最佳和最受欢迎男歌手的归属，分别是陈奕迅的 Come On In 和林俊杰伟大的渺小。另外呢，有很多人喜欢的偶像呢，而他在专业部分也得到了肯定，这就是张艺兴去年的专辑 Sheep。同时呢，张艺兴也获得了本年度的最佳专辑制作人啊，不简单不简单。来听听他的这首年度单曲，张艺兴的同名专辑的主打《Young Ship》。 What can I say, man？ 森林里走 ，Big Alpha Bro， 不怀生物链危险 ，All around attack， no pretend， you don't know， that's how the story goes， 没人在意 now。养的僵硬 wow， 就像是翻越日历很快就遗忘掉 Young 的心 I'll put it on you， Young 的个性 I'll put it on you。 Drop shake I make it hot baby， Drop shake I know you like it hot， Drums bass it had a knock baby， Don't ever stop baby。 有些桀骜不驯，有些不可思议，有了些争议，不过只是我耀眼而已，有些身不由己，不做损人利己，迈出的步伐一直努力，努力再努力。Call for ship in the neighborhood， Call for ship in the neighborhood， Call for ship in the neighborhood， Call for ship in the Let's get it。 Oh， I am the sheep。I am the sheep. Oh, everybody listen, China sheep.

窗的右边睡吧。这次旅行我还想去上次的沙滩，球鞋、手表、袜子和衬衫都已经烫好放行李箱，早上等着你起床。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 创作类两项大奖的获奖者都是本届的最受欢迎创作歌手。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年度最佳作曲奖李荣浩所创作的年度金曲《慢慢喜欢你》，来自莫文蔚。另外呢，年度最佳编曲奖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也提到过了，是我们全球网本届的最受欢迎乐队 Dear Jean 的获奖作品容祖儿的一首《心之科学》。好，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最受欢迎对唱歌曲奖，其中一首呢，之前我们也听到了，来自于容祖儿和 Twins 的《全副武装》。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另外一首对唱奖的获奖者，来自于韩红和林俊杰所合作的这首《飞云之下》。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9.3度，天气十分寒冷，外出要穿上厚实的羽绒衣。今天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扩散条件非常好，比较适宜交通出行。不过今天的气温持续低迷，最高气温只有-3度，天气寒冷，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空气特别干燥，还应当注意补水润燥。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川一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出行方面。记者从市重大项目办了解到，现阶段规划中服务于城市副中心的多条轨道交通线路正在加快建设。2018年到2021年间，将有4条段轨道线路陆续开通，成为衔接中心城和城市副中心的快速通道。6号线将于今年底通车，7号线东延和8通线南延计划2019年开通，17号线南段计划于2021年底之前开通。全长6.5公里的回龙观到上地自行车专用路已经开工建设，预计于明年开通。建成之后，全程骑行时间仅需25分钟，有望解决昌平回龙观和海淀上地地区之间的通勤问题。这也是北京的首条自行车专用路。此外呢，城市副中心线 S105提升服务水平，北京西站到通州站线路运行时间从48分钟缩短到39分钟。京礼高速将于2019年1月1号中午12点通车，届时市民可以从6环路直达延庆110国道，为北京城区去往延庆城区玉渡山风景区新增了一条高速通道。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南航将推行全部预选座位服务，航班起飞之前4个小时仍未办理选座和值机的购票旅客，系统将为其自动派发座位并且办理值机。记者了解到，旅客购票之后即可通过南航官方电子渠道选座和值机，获取电子登机牌。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1:33:33，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今天的2个小时的节目和全球榜各地主办电台同步揭晓全新一届的全球榜的获奖名单。在前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带来的是这个各项歌手大奖、组合乐队大奖以及专业类的各大奖项。在最受欢迎对唱歌曲当中呢，这个刚才我们听到了韩红和林俊杰的《飞云之下》。之前呢我们也听到了另外的这个来自于容祖儿和 Twins 的全副武装。好的，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要带来的是第三首入选的作品，是来自于吴青峰和 9M88 所合作的。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 Everybody Woohoo。 我快乐时候呜，我难过更要呜，对危险的渴慕，对现实的疏忽。 在苏打绿的休团期呢，吴青峰 solo 发展，他也和多位的歌手合作，比如说年底呢就有几位重磅的女歌手跟他合作，包括林忆莲、蔡健雅、蔡依林等等，他们的新作都是由吴青峰来创作的，被歌迷调侃为年底冲业绩。而刚刚听到的呢，则是这个入选全球榜年度最受欢迎对唱歌曲吴青峰和非常有才华的爵士女声 9M88 所合作的这首 Everybody Woohoo。至此呢，我们本届全球榜的各项大奖公布完毕了，也听到了多首的年度金曲。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分享入围今年的年度金曲，听到的是五大最受欢迎男歌手的得主李克勤的这首《失魂记》。这首歌收录在他去年发表入行30年的纪念专辑《30刻》当中。 见证新婚快乐，病了吃风包那么，跟我贫穷和落魄。今天你记起吗？最紧张的那么，孩儿在超声波，微动作做母亲。 有那些感情，记得一清二楚。记错仿若年龄，记错你似儿童上课。下半生记不起我，下半生也一起过，别介意辛苦。